3.92，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3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港金是报16,96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1.26美元，卖出价1,822.25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3，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月25日起一连七集， 主持张凤平、何立燕 为大家介绍重要创科领域发展， 由理论 谈到实践， 由录音室 走进实验室， 探讨科技 与生活的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二级渔业督察，卫生署招聘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二级助理馆长负责历史，消防署招聘消防队目负责控制。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合约副兽医科技师、化验所支援主任；土木工程拓展署招聘合约土地测量师；香港警务处招聘合约高级技术主任，负责研究及发展；律政司招聘临时法律顾问；差饷物业估价处招聘合约行政助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教育局招聘高级项目经理，负责学生适应化学习中文，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教学助理会考程度，电脑技术员同埋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队泳手何诗培在这个女子200米的自由泳那里拿到银牌。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 何诗培在训练啊、心态啊各方面是非常之成熟，他都仲有进步空间的，因为他都年轻嘅，都仲有机会冲刺3年后那个奥运会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出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 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啊、今天是7月30号、啊、刚刚气温又是30度、啊、今晚直播室里面呢就有小弟梁敬国啦，就是我们通常的拍档就是周子恩老师啦， 大家好， 还有黄仲远啦，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晚的题目是什么呢？今晚的题目呢就叫做上屋搬下屋。通常呢下面的歇后语就是不见一箩谷，就我小孩时代的老人家都这样说的。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呢？其实就是因为自肥来的，这件事都不应该不说自肥，其实自述好一点应该是。小弟呢就搬屋，由住了二十几年的地方呢搬到去一个靠近老人家的地方方便照顾。搬屋的过程之中呢就发觉原来非常痛苦，真的。以往都其实有几两次试过装修的自己屋企，咁嗰时搬都是麻烦。咁但你始终装修完你会回去住呢？ 你装修其实搬到酒店咁样嗰啲？ 搬去一个临时的租到的屋， 嗯， 咁就好彩嘅嗰度。咁但个问题就是，譬如我就算我臨時搬的話，我的東西可以收拾一堆放在一個地方然後就回去，但今次不是嘛，今次不會再回去那裡了。所以在這個收拾的過程之中，因為在那裡住了二十多年，也都小弟也都成日中意储埋晒啲杂物啦、 嗯， 一纸一木都有拣钱噶嘛。 喂，但系你多定系另一半多啊？ 我多嘅，我成日俾我另一半批评嘅。咁仲有小女都系有我受到嘅感染，一张纸都好珍惜嘅，尤其是佢喺儿时嘅学业嘅记录。咁你都相信就唔希望失去嘅，咁所以喺个过程之中咧，我哋又经历得，我哋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断舍离。咁以往就唔紧要啦，吓我迟啲又再翻翻去嗰度啦，咁我就执埋一堆，第日再攞翻出嚟啫。今次唔同啦，今次去一个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就相对地系细少少嘅，比而家我嗰度，因为市区。咁所以冇办法啦，一定要断舍离。哇！我发觉断舍离呢个嘢真系杀到埋身先知肉痛喎、啊，真系。 嗯， 喂，呢、這个真系有经验。你系咪未真系好少搬屋嘅经验啊？ 好少，我未搬过屋嘅，其实基本上我系装修嘅啫。 咁啊，嗱，喵，先间我哋讲下啲心理学上面咧，其实装修好多人都讲，虽然唔系装修，应该系搬屋啊。搬屋其实嗰个影响力咧，其实大约等于，尤其是对于啲青少年咧，可能等于父母离婚咁夸张噶。即系睇翻啲 stat， 系啊系啊，啲研究系咁讲。我哋一间即系中断再讲下啲心理学嘅嘢、嗯。但系咧，我点解我话你冇乜呢啲经验咧？因为你试过一次咧，有啲人咧话俾你听，我个朋友咧，佢系隔两年就搬一次噶啦，佢冇乜所谓嘅，佢就是用三个字解决了问题，叫清水楼。佢间屋咧就好，真系直情一间禅屋咁样嘅，好舒服嘅。系啊，因为其实基本上佢咪成日搬屋，买嘢咧就尽量有咁少得咁少，生活就比较简单嘅。咁于是乎咧，咁佢搬屋咧，佢就好，佢我唔知点解啊，佢即系可能有啲怪癖都唔定啦。佢就觉得搬屋咧，我成日问，哇，你唔会觉得好烦咩？唔会。因為搬屋咧，其實係成個居住環境嗱，呢、這個可能係佢自己嘅喜好啦。咁轉咗居住環境都幾有趣，喺佢嘅角度， 但當然啦，直至到佢後來咧有咗小朋友之後咧，成個嗰、那個嗰個鏈咧就斷曬啦，就冇再玩啲美嘢啦。 啊，因為我自己都搬得幾多喎。 係咩？你嘅咁中意搬？ 我其實都有你少少你個阿周 Sir 朋友嗰個咧，真係我覺得係有新鮮感嘅喎。即係嗱，我唔會特登話，好似你朋友咁樣每兩年就搬一次啦。但係咧，我搬嘅時候咧都。期待住喺一個新嘅地方會點，所以咧我又唔係想象中咁怕搬屋。不過咧，等陣間阿梁敬國咧，佢講開段寫嚟咧，就真係我都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嘅，係啦。但係應該係冇你咁痛苦嘅， 因為成個過程之中，除咗你要收拾嗰陣時候，因為太多雜物就好痛苦，因為你搬之前你都有啲時間要入箱噶嘛，入箱你擺翻自己屋企嗰度又阻住好多地方啦。咁跟住入箱嘅過程之中，你係睇下呢個要嗰、那個唔要，要完同唔要之間有陣時啊擺埋一邊，又想諗多兩日，諗下咧又可能唔見咗嗰嚿嘢嘅喎，你知已經亂到七彩嘅啦嘛，成檔嘢。咁你會有啲懵嘅啦，咁啊懵啊梗係會有啲拗撬嘅啦又。咁喺个整体之中，就因为发觉做人又好，生活又好，真系唔好乱咁买嘢，同埋唔好乱咁去收藏一啲你以为系有价值嘅嘢。 嗯， 到你去离开某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喺个取舍之间。你是會有少少猶豫，因為一個都可能因為人本身即係我的性格啦，即係你知我其實我唔似你哋，我其實唔好中意搬屋嘅，即係嗰笪地方住落袋咗嘅話咧，你就唔想喐啊，即係除非你周身唔做財嘅，即係住到又唔舒服啊，又病，否則你就唔想點，即係始終我咧個好傳統嘅中國人係安土重遷噶嘛。 唔係嗱，呢個咧牽涉到一個情況，就頭先我都輕輕都提及過啦。其實搬屋咧對好多人嚟講係會構成壓力嘅。咁但係當然啦，搬屋有好多原因。嗱，原因係其中一個我哋要考慮嘅嘢。例如你係咩原因搬屋？嗱，譬如好簡單，我由嗱你寫就寫緊大屋搬細屋，就梗係即係梗係辛苦啦。咁啊，如果呢個情況就梗係唔開心嘅啦。咁啊，有陣時上屋搬下屋，咁但係無啦啦做乜要搬咧？嗱，如果好似我個朋友嗰啲咁，佢本來就係想即係轉換居住環境。我有啲懷疑佢係俾啲情債嘅，咁佢搬屋就梗係開心啦，即係越搬越遠啊，最好俾開曬以前啊啲舊情人咁啊冇問題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啲即係要睇下個搬屋嘅原因。如果你諗下由一間細屋搬大屋，越搬越靚嘅，越搬越哇由呢個豪宅區搬到豪宅區咁就梗係冇壓力不得止，仲好開心啦。咁但係問題有陣時我哋搬屋可能係因為一啲特別嘅原因嘅，可能係嗱，我舉一啲例子，譬如一啲老人家，可能佢係要嗰、那個居住的，而家香港興講小區，以前唔興嘅，而家我哋同國內都睇齊啦，啊看齊意識啦，就叫做小區咁樣，咁可能而家就因為啲。譬如個地方要重建啦，咁於是乎咧就由一個大家熟悉嘅一個環境咧，啲平時啲麻雀腳啊一齊打波啊嗰啲咁嘅波友咧，就可能都搬開曬啦。咁呢啲當然就壓力好大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諗一諗咧，究竟搬嘅原因啊，敬國 嗱，我搬嘅原因其實都係方便照顧老人家啫，即係搬翻去近翻啲老人家嘅地方。咁所以你話係咪？有好唔愿意又唔系嘅，因为嗱，我以往住新界咧，咁新界始终个空阔啲嗰啲地方，咁你出门口啊，绿树又多啲啦，咁样，咁如果搬翻出市区，咁啊有个好处就系真系好方便嘅，真系好方便，都唔似住新界，你就算我都住近铁路沿线啦，但系始终都系有段距离啊，同埋你有阵时翻工都喺市区嘅话，你都系比较麻烦嘅。咁但系出咗嚟市區嘅時候，咁我搬到嗰度又唔係話好嘈雜嘅市區嚟嘅，即係黃忠大正都有啲樹嘅，隔離就有公園啊，咁其實都唔錯嘅環境。咁只不過就係、有種個感覺就係好似即係連根拔起咗咁嘅感覺。雖然我都係留翻喺香港啦，咁但係你即係個嗰個成個啊，所謂阿周 Sir 講過小區已經唔同咗啦。以往熟悉的街坊啊，就是熟悉的管理员啊。咁而家你新嗰啲管理员，你又唔识佢，佢又唔识你，咁你又要慢慢重新再建立起嚟啊，咁样。 咁都係其實，但係成個過程中最痛苦的一樣嘢就真係，我以後都要戒咗，唔好買啲無謂嘅東西。 唔係啊，呢個最想就係知道你當中嘅掙扎係乜，可唔可以即係講一講某啲嘅例子？你掙扎在邊一度咧？ 嗱，有啲小擺設 係， 咁你有時候旅行啊。或者就要行下街啊，睇见咦好得意喎！ 同呢个前度当年买咗又唔觉得比较少听嗰啲啊？ 攞前度好少嘅啫，啲前度亦都冇送一啲小摆设。 系咪少过29年嘅先啊？少过29年。 咁所以嗰个就唔系个问题嚟嘅，那个问题只不过出在系喺我自己身上去买啲小摆设嘅时候。你话佢唔靓又唔系喎。但你话系咪再好值得再留呢？谂下谂下又好似唔系咁样，因为你时费事带咁多嘢喺身啊，有时搬去第地方。咁喺个过程之中就试过都话啦，摆埋一边先，再谂下，摆埋一边，摆唔鬼见咗，唔记得咗摆咗边边啊，唔知咪抌鬼埋添啊？你知通常搬屋梗系除咗你入箱之外，梗系又开一个箱嚟抌嘢噶嘛。咁嘭嘭声啊，抌晒啲唔要嘅嘢落去啊嘛，抌抌口可能唔见咗都唔出奇。咁整个过程之中就有少少失落喎，你本来嗰件东西，你又想再谂多两日，又咩唔见咗？你冇时间俾你再抄翻佢出嚟噶咯，因为搬屋其实越嚟越近啊，你约晒边啲搬屋公司啊，佢要上嚟啊，你自己就要摆着执好一个二个箱啊，唔知上到嚟执嘅时候，可能时间又长啊嘛。 其實咧呢啲咧所謂好有紀念價值啦，我都試過咧，即係兩個層次啦。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搞唔掂嗰啲，好似阿敬國興頭先諗起嗰啲好有紀念價值嘅嘢。我哋望住嗰樣嘢咧，一望住嗰個物件，譬如我而家面前望住呢樽咁樣嘅消毒噴霧咁樣，我突然間就諗翻呢兩年我同你哋兩位大哥喺度合作嘅一個經歷咁。我望住佢，我就唔係望住嗰支嘢嘅，其實我就諗緊以前嘅一啲歲月。好多時我哋執屋搬屋嘅時候咧，我哋最其中一個我哋常見嘅問題就係呢啲，我有啲解決方法嘅，一間可能我呢一節未必講得曬啦嚇。咁但係另外一種咧就仲搞笑嘅就係我細個試過咧就幫過一個朋友屋企搬屋。咁佢媽咪咧就因為佢要搬走個雪櫃，那個雪櫃我完全明點解要搬嘅，因為那個雪櫃除咗擺喺博物館之外咧，你唔明白點解要搬。咁我就問係咪 好有感情嘅？ 係啦，我問佢係咪好有感情、好有紀念價值嘅咧？又唔係嘅，即係咪嗰啲嚇佢以前嘅可能個仔第一次買俾佢嘅一個禮物咁？又唔係嘅，純粹就係佢唔捨得。嗱，飾物啦，可能係即係珍惜嗰件物件啦咁。咁但係其實實際上面肯定佢係會換過另外一個雪櫃嘅。最恐怖唔係呢樣嘢，最恐怖就係咧，點解個雪櫃我幫佢搬嘅時候咧，我仲要幫佢搬，搬落去點解裏邊有聲嘅咧？因為原來個雪櫃裏邊呢啲嘢冇清到嘅，咁我打開嚟睇咧，我就發覺 你仲打開嚟睇， 梗係打開嚟睇啦。咁打開嚟睇，我就留意到原來咧，好多人喺個搬嘅時候嗱，頭先講緊啲紀念價值，一間我哋另覓一章再講點處理啲有紀念價值嘅嘢。但我哋有陣時覺得嗰啲嘢有用啊。有用你就會儲埋佢噶啦嘛。最簡單啊，即係譬如我老豆以前咧就係做嗰啲電信業嘅人嚟嘅。咁佢對於一啲舊嘅即係嗰啲器具啊、電話啊或者各樣嘢咧，佢就好即係佢儲埋喺度啦。嗱，佢唔係紀念價值咁簡單，佢覺得嗰啲嘢會有用嘅。其中咧包括咗家用嗰啲撳掣電話撥，我記得細個時候我仲見佢嗰啲撥號電話，佢都 keep 住啲零件嘅。咁我就拗到頭都穿啦。咁嗰堆嘢咧，佢一喐佢咧，佢就哇砰砰聲嚟噶啦！我諗而家佢有聽，佢應該想打嚟鬧我啦。有用噶嘛？成日都講有用噶嘛？咁然後跟住後來，譬如而家用啲電腦線啊嗰啲咁樣咧，即係有啲而家已經勾曬噶啦。嗰啲譬如啲偏太嗰啲針機嗰類嘅咧，都仲 keep 嘅。你唔好理我啊，總會有用嘅。有用我勾到頭都穿啊！嗰啲咁樣各種唔同嘅制式嘅錄音帶啊嗰啲咧，又 keep 嘅。嗱呢堆嘢，我諗除咗係一種即係搬屋有陣時，我哋面對呢啲嘢咧，就係、是、嗰種即係肯唔肯得下心腸嗰個情況啦。 係啊，嗱呢啲咧係叫做咧歷史物件嘅未來用處，唔係即係佢 future value 嗰樣嘢咧，唔係一個新嘅物件，係一個歷史物件。嗱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好多呢啲嘅嘢咧，佢哋都會覺得係有用。點解會覺得有用咧？係因為佢曾經有一次。嗰一個嘅撥號電話， 其他電話唔 work， 跟住佢攞翻個撥號電話出嚟插一次，跟住就打咗一個電話，跟住佢就話：嗱，係咪全靠我呢個有用啊？係咪看到門口啊？呢一樣嘢咧，跟住有一個咧就叫做 generalization。 嗯， 即系佢话咧，佢将呢一样嘢咧， 将佢普遍化啦， 普遍化咗佢，即系话嗱，嗰、那个都系咁样噶，你第时一定会有一个用处，咁样 keep 落去咧，就 keep 咗咧，就足足咧五十年啦，五六十年啦，即系呢啲咁嘅情况系多到不得了。本身我屋企都系好多呢啲咧历史物品未来用处嘅一啲，多到不得了。你谂下，连系我屋企系连尼龙绳咧，尼龙绳用过嘅尼龙绳。因为未断嘛， 你有几多 少啊？好足啊，但系我嗰啲唔系一扎嘅，即系唔系一个，系一条条，因为你用过咁嗰啲。 我知啊，我后屘执屋嗰阵时候，我发觉我有成六七扎咧。 喂，仲有好多呢啲，即系嗰阵时仲有啲沙胶，有冇听过啊？ 我沙膠咯， 我哋擦，我哋擦走嗰啲原子筆嗰啲啊嘛， 擦到紙都爛咗。 係啊，我話俾你聽，我當年搬屋都試過見到有一排，我唔知點解會有喺度。咁我喺我自己搬屋嘅經驗裏邊，因為我啱啱即係對上嘅搬屋咧，就係、其實好近嘅啫。我兩間屋，即係我諗係兩條街兩個街口咁上下嘅啫。咁我就梗係唔揾人搬啦，我自己螞蟻搬家咁嚟玩啦。 你都好用喎、 啊，唔係當做運動啊嘛。咁 你家私點搬啊？你唔要啊？除非 唔要換咗佢，嗰啲就解決到。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喺嗰刻咧，我就先解決咗嗰啲咧，就係頭先講啲歷史物件的未來用途。係，我就決定唔好諗咁多，狠下心腸。咁尤其是咧，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好狠嘅話咧，即係譬如我太太當年就好狠嘅啦。佢話三個字搞掂，其實唔係三個字，幾個字嘅，唔襯間屋。咁佢後邊嗰句就 style。 系， 即系嗰卷胶纸都唔衬色嘅，咁就搞掂咗噶啦。嗱，咁呢啲咧，其实如果有一个你嘅屋企人系有呢一种咁决断嘅，嗱，我用呢个咁好嘅字眼先，好、决断嘅能力咧，就不妨咧，阿敬国兄用呢招啦。 嗯，咁我哋喺用呢一招之前咧，就听首歌先。咁啊，呢首叫《轮流转》系我拣嘅，点解咧？就觉得搬屋嘅时候咧，有啲嘢好似氹氹转咁样。有啲时候唔见咗，但系阵而家又出翻嚟咯。咁我哋下一节先再继续讲呢个题目，上屋搬下屋。 情缘千秋白杨时，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留恋，命运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剩下了多少挂牵，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 要逝，失去了就难再意。人群里几多奇珠，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 当时男子高举港英旗帜，在场人士亦都不断喝倒彩和呼叫口号作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46点，跌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4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8，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1美元，卖出1,822.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日朝早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之培再下一城，奥运女子100米自由式勇夺银牌，东京奥运香港泳队史无前例夺得两面奖牌，为香港泳坛写下新一页。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的？ 由7月18日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奥运前的采集圣火仪式，以往很多届在外电片中看见女祭司，他们都忍不住惊叹，无论他们的样子、高度、身形，看上去都是差不多。到底怎样找出来的呢？希腊人将女祭司看作是神的化身，而不是普通的妇女。奥运会的女祭司一般都需要高大而均称的身材，明亮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鲜明的脸部轮廓，高贵的气质，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个是典型的古希腊美女。不要以为做奥运女祭司人工很高啊，其实她们是义工来的，是没有酬劳的。按照惯例，每一届最高女祭司都是从希腊国家剧院挑选出来的女演员，或者是从希腊国家剧院下属的戏剧学校的优等毕业生中挑选出来。曾经有一位女祭司为历届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服务了16年那么长。古希腊神话之中，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着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普罗米修斯从宙斯手中偷来的火种带到人间，解教饥寒交迫的人类，但是火一到人间就收不回去。宙斯只好规定在燃点圣火之前必须要向他祭祀。由1936年开始到现在，奥运圣火的采集通常都是奥运会开始几个月前进行。采集的地点位于希腊古奥林匹亚克拉神庙遗址前，而攞火的形式遵从古希腊传统，由最高女祭司在神庙前朗诵致太阳神的颂词， 然后将太阳光集中在聚光镜来引燃圣火，象征着借用太阳神阿波罗的力量。这个是采集奥林匹克圣火的唯一方式，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没有人群围观。圣火点燃之后，火种被放置在一个古老的火盆中，由最高女祭司带到古奥林匹亚竞技场点燃第一名火炬手手中的火炬，随后开始前往奥运会举办城市的行程。1872年现代奥运会诞生的时候，并没有燃点圣火的仪式，而1936年柏林奥运会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火炬接力的形式。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胡世杰，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瑞文。 咁带齐嘢未啊？ 你睇我成手都系啦。其实我哋去边啫？ 今次唔讲得少噶，好远但系好正，就系、是、荔枝窝。 哦，咁咋嘛？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荔枝窝一间社企嘅创办人倾下复耕同埋低碳生活， 而我就请嚟洞穴探险队分享外地探险嘅经验，一定好多嘢听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的第二节，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上屋搬下屋。上一节我们讲到在搬屋的情况，物件的收拾怎样断舍离，发觉到有一些历史文物的未来有用论这件事啊，真的都挺啱我的时代佬啊。这样其实在整个过程之中搬屋，不知道大家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搬过几多钱屋呢？咁你搬屋好多时好少，好似周 Sir 咁啦，竟然咁犀利自己去负责，咁你一定系会搵搬屋公司嘅。搬屋公司嘅服务咧，我发觉就即系我装修又试过，搬屋又试过啦。咁同以前都有啲唔同咗啊。 嗯， 即系我哋细路仔时代啊睇。这个告白呢就有个老人家在竖起只大拇指，那个搬了公司啦、原来还有在这里还活跃的。是啊 是啊， 那到现在很多不同的搬了公司，他们的做法已经有少少不同了，譬如你打个电话叫他上来报价啦， 比较快手，其实现在就很快手可以报这个价给你。还有是将每一个 item 啊，每一个项目啊，佢都相对地仔细嘅，可以报个价俾你嘅。咁以前就唔系噶嘛，以前上嚟睇几睇咁样，诶、哎、几多钱啊咁样，咁咪讲一句咁样。咁同埋而家就当然啦，即系早俾晒啲纸箱啊，俾你自己去做咗入箱先啦，某啲东西。咁但是你仲可以发觉咧，就系以前嗰啲搬屋公司，而家慢慢演化噶啦，佢唔系叫搬屋公司噶咯，佢叫物流公司噶啦，个名唔同咗，高级咗，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感觉。 有，即系其实好唔同嘅。你就算咧，你收啲搬屋物品咧，即系嘅工具或者系啲物资，其实都好唔同啦，系咪？以前咪基本上可能你系纸皮。但是纸皮箱而家咧就系嗰啲帮你去摆嗰啲调味料嘅地方嘅一啲嘅即系储存物啊、储存嘅工具啊、物料啊， 又或者係衣物啊，點樣去幫你去擺啊？ 打橫或者打洞啦、 啊。係啦，有啲玻璃嘅嘢啊，或者碟啊，即係咁嗰啲咧，其實佢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器具去幫你去搬運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進步嘅地方，同埋我覺得啲人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感覺啊？睇下你遇到咩嘅。可能是一些物流公司啊喂其实啲人呢我觉得相对上礼貌是好咗啊。 是这个是事实嚟嘅。 即係佢哋係同你去倾嘢啦即係或者对于你屋企里面嘅物件嘅相对上嘅珍惜程度啦。係、 嗯、 啦尤其是佢搬嘅时候啦搬落去呢嘅时候就冇搬上去呢就咁珍惜嘅。係啦即係走啦赶住。咁啊，即系但系咧，佢哋个有真系有服务喺度咯，即系佢哋会可能系问你好多嘢，或者同你倾好多嘢，咁跟住先至帮你去安排咯。同埋而家可以帮你去执直情帮你去 pack 箱，同埋去拆箱添嘅。 系，如果你问我喂，你使唔使同你逐件执啊？执完之后同你逐件拆啊？我话唔使啦，你最紧要同我。妥妥当当，唔好搬烂咁样搬去屋企就得噶啦。 唔系呢个，我谂真系咧年代嘅唔同啦。嗱，即系我谂我哋年轻或者甚至乎细个啲嘅时候咧，即系睇嗰啲广告有间好出名， 嗯、 即系又竖起晒手指咁样又。 啦，头先我讲啦。 又自豪佬又剩嗰啲噶啦，咁啊，即系通常我哋个谂法就系咧，嗱，唔好意思啊，用呢个字好似有少少感觉好似唔系几即系礼貌咁，但系我哋。一個黑板印象啦，即係嗰啲叫孤零佬嘛， 嗯、 即係可能就有班人咧苦力勞動，咁嗰班搬運工人，咁我哋個腦就係諗呢樣嘢啦。 讀書 係啦， 就做咩？ 就做運輸嘛。嗱，其實主要就是幫手搬運一啲物件嘅啫。嗱，即係個心態係咁簡單，即係仲要係嗰啲咧貨車咧，即係嗰啲 有兩個窿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嗰類咁樣。咁成個過程係一啲比較粗糙啦，我哋叫做。 仲有啊，以前搬屋啊，仲有捉攞嘅，記唔記得啊？ 係，仲有好多，仲有 唔知喎、啊，可唔可以講少少咧？點樣啊？ 佢嗰啲捉攞通常係俾你搬啲雜物啊，譬如鑊鏟啊、鑊啊。 真系人哋即系摆菜嗰啲竹咯， 系啊， 咪等个担挑担整住咯。 咁佢又冇担挑嘅，佢即系一个竹咯，竹咯，即系好多杂物。 嗯， 你唔知点摆嘅，佢最后咧咁样倒晒落嗰个箩嗰度，咁佢咪成箩咁样攞起咯。即系唔一定入箱噶嘛，有阵时有啲嘢。 咪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譬如喺啲唐楼啦，呢、這个我有。見識過啦嚇，叫做我唔知道有冇幸啦，叫見證過就係、是，譬如一舊樓佢哋冇 lift 噶嘛，咁、 嗯、 就要喺下邊咧吊啲嘢上去啦。 哇！呢、這個都好大工程， 好大工程嗱。呢啲我諗我哋講緊即係舊式啲啦，呢一種咁樣嘅搬運公司嘅運作模式咧，喺我諗我哋好多人都係咁諗緊嘅。但係實際上面咧喺嗱，當然啦，我呢個都係我自己搬噶嘛，所以我就唔係正式我自己去經歷嘅。但我見到一啲朋友或者我幫。佢手去搬屋嘅时候，我见到咧，而家咧，因为你随住个社会，大家竞争好大。嗱，当然啦，如果你睇翻消委会报告咧，四个大字讲就系叫良莠不齐。 嗯， 咁里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噶。嗱，包括咗去帮你头先讲到分门别类啊，帮你去慢慢帮你执嘢啊，甚至乎俾啲好最简单噶啦，呢个已经系最简单噶啦，俾啲好靓嘅纸箱俾你，然后跟住等你慢慢执好。咁然后咧仲教你有晒 guidelines 噶。 嗯， 即係早排我幫我親戚搬屋嘅時候，我發覺咦，話喺教曬佢點樣去處理要搬之前幾多日要做定啲乜嘢，即係完全有曬一啲叫做 指引 嘅，咁亦都方便到大家去做嘢。咁當然嗰啲過程裏面咧，又會有好多嘅温馨提示啊，各樣嘅嘢。咁甚至乎咧，頭先都講到啦，幫你逐件 pack 都仲得。嗱，咁呢啲其實你哋見到咧，嗱，當然個服務隨住我哋而家成個競爭市場競爭嘅大啦，又或者頭先講到有四個字好重要，叫物流公司嘛。而家其實係成個我哋成個系統咧，叫做一個優化啦，好憎啊呢個字又係嗰啲，即係成個進步咗嘅一個過程啦。你可以叫 進步咗，改善咗， 改善咗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嗱，甚至乎我哋都會見到而家咧跨國嗱，我哋牽涉到另一個課題啦。搬屋而家唔係淨係講緊即係。 真係跨區咁簡單，跨國嘅都唔少。咁、 嗯、 我真係亦都見過咧，因為我自己住嗰棟大廈都幾多國際友人噶嘛。咁佢哋搬嘅時候咧，哇！嗰啲唔同嘅 packing 去照顧唔同個清關嘅手續，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呢啲服務嘅。咁呢啲好明顯就係隨住個社會嘅發展咧，有呢啲咁嘅需求咯。 咁所以而家就一般嘅搬屋公司咧，有陣時佢都唔係叫自己做搬屋公司嘅。又叫物流公司，咁物流公司咧，你就嗰個名字就相對地，你覺得係好似係規範咗啲，同埋係比較上高檔少少啦。咁呢度牽涉到其實就係我今晚想帶係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除咗用搬屋嚟去引入呢個題目之外咧，就係、是、個物流方面。嗱，其實我諗我舊年或者前年嘅時候都約莫都提過嘅，就係、是、香港嗰啲物流服務方面係點樣、嗯。其實如果大家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做物流嘅話咧，就一定知道咩第一方物流啊、第二方物流啊、第三方物流啊、第四方物流啊呢啲咁樣嘅學術用語啊、 嗯。 一方物流好簡單啦，就即、是、係你自己做埋運輸，譬如一間廠咁樣做完之後，佢就個車隊將啲嘢運俾個客咁樣。二方物流通常嗰個定義就係話嗰個分銷商佢入咗你啲貨啦，佢點樣嚟到將自己都有個倉嚟儲存喺度咧？跟住點樣分派去佢嘅零售點又好，或者佢嘅零售客户又好，咁樣嚟到分配出去咧？咁第三方物流咧就係話哦，就係純粹提供服務嘅啫。嗰個物流公司佢又唔係個貨嘅擁有人。亦都唔係個貨嘅製造人，咁啊雙方即係而家簡單嚟講，即係外判咁解。 嗯， 咁啊外判俾某個公司、某個物流公司，咁我哋自己又唔使養一班人，又唔使養個車隊，咁嗰個物流公司咧就提供曬啲貨嘅收發啊、運送啊嗰啲咁嘅嘢啦。咁至於第四方物流咧，就再加多少少嘅第四方物流，通常咧就話再將呢個服務唔係優化。就將個服務提升，提供多元化嘅服務，譬如佢可以同你收埋錢啦，佢可以直情嚇提供埋一個物流嘅系統俾你使用啦，亦都係可以令到你喺採購方面同佢做埋啦咁樣，咁呢叫第四方物流。通常啲人就而家去發展話第五方面，不過啲通常都係學術研究啊，其實有少少嘅。多咗少少魚嘅，佢只不將第四方再提升多少少嘅啫。咁好啦，講咁多一二三四，其實想帶出咩咧？其實想帶出就係話，究竟而家香港嘅物流業，大家又點睇咧？究竟我哋有冇得做咧？ 首先咁啦，物流業或者搬屋公司點解會改做物流業又好，或者物流業本身？點解好似世界各地都好多嘅興起或者點樣嘅情況？你其實你睇嘅股市啊，或者唔同而家啲大嘅機構啊，其實佢都可能有一次有自己嘅物流車隊啊。 嗯哼， 我諗第一個最關鍵當然係宅經濟啦，即係全球嘅呢一個咁樣嘅宅經濟，令到咧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咁喺網上購物。所以咧就變成好多嘅運輸需要喺度，無論係短途定係長途，咁亦都當然係因為呢、這個網購宅經濟而可以全球化，而令到啲物流公司就會有唔單止跨區，仲會跨國嘅、跨境嘅。呢啲嘅情況咧都令到物流業好大嘅興起同埋好大嘅叫做變得制度化。或者更加有系統咁樣去運作，咁啊呢個相信就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啦。而當中呢個原因究竟會唔會一路令到物流業係越嚟越蓬勃，或者個要求更加高呢？咁我覺得相信一定會啦，因為就係而家鬥緊嘅，可能大家就講緊喺運輸上面個速度。諗翻咧，我哋以前嘅時候，物流啊，兩個都可能會知道啦。如果係公司，你有份件，你要去內地啊、上海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可能咧，我諗都要一兩日嘅。基本上咧，如果依家去做嘅話咧，如果佢朝頭早收嘅話咧， 佢可能嗰一日就已經到咗，或者係第二朝早都一定差唔多可以到噶啦，係如無意外，即係個速度快到不得了，而且都只不過係幾廿蚊、幾廿蚊嘅啫。即係所以而家大家鬥緊呢個速度，所以都係諗緊，除咗陸路之外，會唔會有空中嘅一啲嘅運流嘅運輸嘅一啲嘅工具、物流運輸工具咁啊？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係。越嚟越蓬勃嘅，你會見到一啲嘅大型嘅可能科網公司，基本上佢都分拆個物流業出嚟咧，自己上市。 係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呢一樣嘢睇起上嚟咧，可能方興未艾。 我想補充少少咧，其實除咗一啲鬥快啦，或者智能上面一間再補充咧，即係點樣能夠做到一個更加即係有效率同埋人性化嗱？我諗人性化係更加重要。我哋有啲人而家會提一個概念咧，就似日式啊，我哋叫日本式嘅一種搬屋嘅狀況。咁即係點嘅咧？其實就係好貼心嘅服務啦。譬如咧，你唔同嘅物件咧，佢就用一個適當嘅盒去裝，就等你容易啲拆翻個盒。咁另外咧就譬如你有唔同嘅嗱，譬如你有啲唱机啊、相嗰啲手唔系嗰啲影相机啊，各样嘢咧，即系有啲比较敏感度高嘅一啲电子器材咧，佢又会用翻啲适当嘅防震设施去帮你搞掂佢。嗱呢啲咧其实就系一啲好贴心嘅服务，甚至乎会帮你做埋清洁嘅。清洁嘅意思就系逐件物件咧，喺你屋企搬出嘅时候，帮你抹一次；去到嘅时候又帮你抹埋。嗱，呢啲咧其实就系我哋叫做一个好周详嘅服务，甚至乎而家就算装修啊或者其他啲都系啦，即系喺公共空间以前搬完就走，拍下就行噶啦。但系而家咧会帮你执垃圾不特止咧，仲会沿途咧铺满晒嘅嗰啲咁样嘅 bubble 纸咧，就等你啲邻居就唔会觉得你好烦厌，亦都冇声嘅。嗱。呢啲其實我哋叫做一啲比較服務為主啦，有啲人係叫做比較似日本式嗰種服務咧，甚至乎去到日本就再誇張啲啊！女性咧可以揾翻女性搬運工人噶，即係唔想見到啲臭男人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揾啲女士幫手搬。嗱，頭先我上一次都提及過咧，就係嗰啲心理上面啊，有陣時我哋搬屋嘅時候咧，最搞唔掂就係嗰啲哇嗰啲嘢掉唔掉好咧 ，keep 唔 keep 得住咧？嗱，呢啲公司佢都會幫你諗埋噶。即係佢可以幫你執嘢嘅時候咧，因為唔使你自己執啊，佢幫你執都仲得。然後佢就幫你分門別類擺翻好曬喺度，佢就原封不動俾你自己去處理。咁於是乎你就唔會搞亂嗱，譬如啲 CD 啊，我而家見到一堆 CD 喺度咁樣，佢會完整地跟翻你嘅次序去執翻好曬嘅。嗱，呢一啲當然就係一種咧，我哋叫做喺未來有機會嗱，香港頭先講緊良莠不齊，除咗係講緊嗰啲收費啊各樣嘢之外咧，其實講個服務上面咧，其實你都仲有好多嘅發展嘅空間啊，我想講。 我相信剛才你提的那種日本式服務呢，香港是相對比較難的。我只是想一想，他說要收回你的東西，跟住去到目的地又再擺回同一樣東西，想花的時間呢，我相信沒有兩天都搞他不掂。你知道香港的啦，譬如我哋咁，一個朝頭早去搞掂曬噶嘛，由收到擺低咁樣，你要再要花多啲時間，可以容許佢咁樣慢慢慢工出細貨，又用唔同嘅箱啊，擺唔同嘅地方啊，我相信真係都非常之困難嚟到去做得到。不過咁，我都想去再進一步探討一下嗱，由搬屋到運輸到物流呢個咁樣個轉折過程之中咧，頭先我都提過一個問題，就係究竟。香港的物流业进一步发展点呢？香港整体来讲，我们物流方向发展是点呢？这样。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有时间来听一首歌仔先。这首歌呢就是王杰的，就是周 Sir 选的，好像是。哦，Mills 选的。 人去访空啊，即是雷安娜那首歌一样意思，旧梦不须记啊，叫大家。 好，大家听听呢。 失望离别我面庞， 为何极决绝说声再会，却要转身停下对望，埋藏在黑夜栖身于暗房，垂头没希望，疲倦的在床，仍然都记着往昔晚上，凌晨时冷心在流汗，在这空房旧画面跌宕，又再用心看共影子对光，垂头没希望，疲倦的在床，仍然都记着往昔晚上，凌晨时冷心在流汗，在这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游泳代表何思培将会退出明日举行的五十米自由泳准决赛。何思培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初赛游出24.75秒的时间，小组排第七名，总排名15，成功晋身16名之内的准决赛。但在赛后，游泳队再次补充表示，何思培在较早前的200米自由泳决赛拉到背脊肌肉，在之后的100米和50米自由泳赛事后伤势转差，所以决定放弃50米自由泳准决赛以策安全。不过他在晚上仍然会出战，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并且在赛后表示好高兴可以和队友参与接力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唐英杰案的时候表示欢迎法庭的定罪。至于判刑方面，当局需要研究判词再决定进一步的行动，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邓炳强说，法庭指出案发时的口号有港独的意思，他相信一个奉公守法不想分裂香港的市民不会无端端讲出有关口号，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案件的刑期合理，相信社会起到阻吓作用。警方拘捕一名40岁男子，涉嫌侮辱国歌，是首次以侮辱国歌罪作出拘捕行动。警方说，被捕男子日前在观塘一个大型商场直播奥运颁奖仪式奏起国歌的时候，高举港英旗帜，煽动他人喝倒彩和呼叫口号，作出侮辱国歌的行为，目的是要挑起在场人士的仇恨，以及将运动政治化。警方今日在葵青新都会广场外拘捕报称记者的男子，在他携带的物品里面检获10支港英旗帜。警方会多方面调查，包括当日商场有没有人触犯国安法或者煽动行为。被问到举起港英旗是否违法，警方说有关罪行是指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问题在于行为，不在于其次。 当时男子高举港英旗帜，在场人士亦不断喝赌彩同埋呼叫口号作回应。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同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至今累计确诊11,984宗，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新增确诊的其中一名54岁患者由瑞士抵港，并无病征。3月22号同埋4月12号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一名44岁患者从美国抵港，并无病征。5月2号同埋27号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报告27宗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86点，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7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07，加元1.247，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2.2美元，卖出价是1822.8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等许斌教授告诉你知。 其实 AR 呢集合各种不同科技一起的科技啦，譬如 Google Translate 啦， 翻译的应用 程式，是啦，要去日本去看那些餐牌， 是啊，拿着部相机它就会解释你听，我、哦、这个就是呢猪扒当这样啦。 你的实景就是日文字嘛，但是我就扩充你实景，就帮你加一些中文字上去啦。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打错了呢本著作，好似日记一般，将发生喺香港嘅一个个社会嘅事简洁地记落嚟，有啲似新闻故事。作者唔作详细嘅铺叙，只扼要地将发生嘅事加以叙述，加以记录。亦唔对事件作乜嘢说明同埋分析，即系话社会每天发生嘅事，作者知道咗，佢就将事件记落嚟，叙述咗一个大概，交代咗可以睇到同埋知道嘅一切，就此结束。我哋唔系有一句叫做人生百态、社会百态嘅话咩？打错了呢本书就系社会百态。是知识人等的生活百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可以平时见得到的人生百态。 打错了是70年代连同前后各十年的社会现实，不是刘先生创作出来的故事，而是刘先生细致观察感受，有所感有所觉，因而选择将之记录下来的社会实事。 我认为小说中所写的事并非作者虚构出来，刘先生直接或者间接遇上了，他用自己的感受、理解和触觉将他写了出来，成为他的小小说。这个是刘先生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呈现，因为在不端里面他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显然 呢啲唔系纯粹客观嘅呈现啊。 作者刘以畅咁样讲：小说虽然虚构，但系为咗令到作品具可信性，喺虚构嘅情节之中展现社会生活嘅真实面。打错了嘅故事系真实嘅故事，系发生喺呢个社会呢、这个时代嘅小故事。作家记录咗落嚟，但系就有住刘以畅个人嘅解读，里面有佢个人嘅消化。 呢、这个实在系一个非常有意思嘅写作实验，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触觉敏锐嘅作家记录咗嗰个时代所发生嘅故事，反映咗嗰个时代，让读者能够感受嗰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打错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打错了》，作者刘以畅，由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找些自己喜欢的事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挺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五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上屋搬下屋。头两节呢，我就讲了我的搬屋经验，搬屋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们怎样断舍离，最好就是发现到有一个历史性 的什么用处啊， 历史物件， 历史物件的未来用处论。咁跟住我又討論過嚇，由搬屋公司點樣去演化成為物流公司啊，提供嘅服務嘅水平提升啊咁樣。咁最後一節其實我都想帶出嗰樣嘢，就係關於香港嘅物流業嗰個前景啊，我哋嘅未來嘅方向動向點啊。因為我喺諗呢個題目嘅時候，做咗少少網上嘅呢個研research 啦，即係。即系惊觉啊！即系我睇完之后，我自己都打咗个突。即系我哋曾经喺八九十年代一到我哋香港好巴闭嘅时候，就话我哋嘅货柜码头咧个吞吐量咧全世界排名第一嘅。咁今时今日，我喺网上揾到啲数字，应该都唔会相差太远噶啦。系2020嘅数字咧，香港嘅货柜码头喺世界排名嘅吞吐量咧，就系归为哇正啊！呢个数字就系第八名啊！ 我同阿周 Sir 咧开头都估，我谂都有四四五五啩咁只。 我开头未做呢个研究之前，师徒搜集之前，我都以为系啊，发啦，我哋第八咧。在我们前面呢，第七是釜山，第六是青岛，第五是广州，第四是深圳，即是盐田、啊、赤湾、啊、蛇口、啊、那些，第三是舟山，第二是新加坡，第一是上海。即是你在这个排名里看看，你知道感受到香港本来是一个、啊、四通八达，而我们一路以来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嘅吞吐量最繁忙嘅港口，就因为我哋船期多、班次好。咁但系随着国内或者其他竞争对手佢嗰个码头嘅设施改善啊，令到一啲大嘅船可以泊得到， 咁大嘅船一隻，你見蘇伊士運河擱淺嗰只貨櫃船咧，係無輪咁大噶嘛？ 嗯， 而家個趨勢好多時係走呢啲咁大隻嘅船，呢啲咁大隻嘅船咧，佢好多時候就唔會去咁多個點嚟到去收貨，係會去一兩個點收快啲貨咁啊，跟住就走人咁樣。咁所以人哋去咗，譬如去咗上海咁樣，佢唔會再嚟香港噶咯喎。咁唔再嚟嘅時候，你除咗個船期少咗之外，你當然啲貨亦都冇咗啦。咁、那個問題喺邊度咧？那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嘅物流業以往之所以係比較蓬勃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多貨源，亦都去唔少嘅地方。咁而家第二啲地方自己發展到自己嘅貨櫃碼頭啦，根本就唔需要俾你去賺，因為我哋又貴過人啊嘛。我哋嗰时贵个人就系话，我哋清关就快啦，我哋船期又密啦，去到度都得。但系而家人哋都唔系太差咯，咁又点算呢？咁 所以费用系咪其中一个关键？佢点解如果去咁少地方，拣咗第二啲地方，可能上海、新加坡而唔拣香港呢？当然同个可能运输地方都有关。 其实费用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嘅。我哋之所以慢慢。俾人哋爬咗頭，因為以往香港一方面就係國內嘅，譬如就算鹽田啊嗰啲，又冇發展得咁快啦。咁運落嚟香港咧，幾年呢、這個幾年前，差唔多十年前嘅資料咧，就係、是、我哋貴人一隻標準貨櫃二十尺櫃咧，貴人哋$200。咁嗰個$200呢個所謂嘅 premium 啊，呢、這個咁樣嘅增值服務，就係、是、因為你快手同埋簡單啫嘛。但係隨住人哋都船期密咗。个清关嘅手续相对地简便咗，同埋最大问题就系啲货源啊，个货源喺边度，你先有嘢运噶嘛？以往就系珠三角生产基地，咁时好自然运落香港咧。但系长三角开始发展嘅时候，嗰边嘅货都好多，而珠三角货都多，但系人哋珠三角，头先我讲啦，广州又有个啦，呢个南沙啦，咁你深圳又哇，又赤湾，又盐田，又九州，又石猴。你真係增多足少都好難搞。 唔係喺頭先出邊咧，準備第三節嘅時候咧，阿勁哥就話北風一轉是啊，講大啲啦，由即係個人搬屋經驗慢慢講下講下，即係香港物流業嘅發展。我第一下諗法咧，我仲喺度諗緊啊，其實咧即係頭先講咗細個唔咩。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咁樣。其實而家你發覺，其實喺好多廣告啊，或者而家啲網上平台嗱，名、我哋就梗係喺呢個台唔講得噶啦。咁啊，成日都聽到嗰啲而家咪 call 車嗰啲服務咧。咁、我第一個諗法就唔係啊，好似而家香港嗰啲即係咩叫客貨車啊，各樣嘢嗰啲服務，其實好似比之前咧係好似進步咗個，甚至乎係多咗呢啲咁樣嘅平台啦。我哋叫第三方平台多咗好多。咁我仲以為咧啊，其實都 OK 啊。但系听到阿建国头先一讲，喂个数字原来咁惊人啊！我哋内部自己围内唐衰军唐如嗰种形式咧，即系嗰种 call 客货车啊嗰种形式咧，其实可能而家系有啲程度嘅进步咗嘅。但系如果你从一个大嘅格局去睇咧，似乎而家香港都陷入咗一个比较大嘅困局。头先讲紧啦，系嗰啲货源啊，各样嘢，其中都系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咁另外我就谂翻起，譬如通识科里边咧，嗱而家就嚟冇噶啦。咁、但系都值得讲少少嘅。通识科里边都有提及过咧，香港物流业嘅发展。咁佢通常都会讲几个问题，譬如头先讲到嗰啲钱啦，即系嗰只贵嘅贵啲啦，呢啲都系一啲常见嘅说法。人工贵啦，即系个劳工成本比较高啦。嗱呢啲即系大家都可能会理解得到，但系有某啲位。大家可能未必諗到嘅，就譬如咧，香港而家嗰個即係土地供應咧，其實係唔足以咧去我哋嘅發展去到樽頸，應該咁講。咁、我哋好難即係好難有一個好大嘅嗱，呢、這個可能阿勁哥會再補充多少少啦，可以即係好難揾到一個好大嘅面積咧去做一個即係唔成本唔效益唔夠高啊，應該咁講。即係我擺咗喺香港度，咁我自然收貴啲，因為喂個地方細，咁啊自然就貴㗎啦。香港又要做金融業喎，大佬搭地留翻嚟做其他嘢好過啦咁。嗱呢啲咁樣種種嘅因素咧，你就會見到我仲以為香港嘅物流業咧，其實係話你諗下真係好正㗎嘛。我哋仲以為而家多咗咁多 apps 啊，咁多成仲發展得好，但係原來我哋係有咁大嘅隱憂 嗱。剛才周 Sir 提的那種網上預約車服務呢，就是一個內卷來的， 是一个叫做内部消费。咁我哋所提嘅物流业其实应该系赚外人钱嘅。咁你提到一点，其实早几年都有人提过嘅，就系话将葵涌货柜码头嗰笪地咧嚟到起个上盖。在上面起樓， 起樓 咁好好地利用嗰笪地咁樣。咁雖然我覺得，我唔係太中意嘅，因為你起咗個上蓋之後咧，嗱喺工程學上絕對可以嘅，只要有錢就得噶啦。但係你冚咗個碼頭咧，烏燈黑火咧，入邊其實可以滋生好多問題嘅，嗰個運作上。同埋對個人嘅精神啊，你喺個比較密即係半密閉空間入邊嚟到去。運作咧都唔係咁好嘅，反為咧，頭先我提，我哋已經跌到落第八啦。我哋要反思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仲需唔需要一個咁樣嘅貨櫃碼頭咧？需唔需要咁大？嗱，而家葵涌嘅貨櫃碼頭佔地大概279公頃，咁有五大嘅營運商喺嗰度，咁仲有大概有24個泊位啦。咁每年嘅吞吐量咧，其實係可以去到2000萬。嘅 TEU 啊，即係嗰啲標準箱嘅，但係而家最新2020嘅數字咧，我哋只不過係1800幾萬個 TEU 啫。即係換句説話講，其實我哋係用唔盡我哋嘅嗰個吞吐量啦。如果大家有啊，唔好啦，唔好要人哋打一記啦。我曾經都提過，其實我哋仲有一個叫做那個叫內河碼頭喺屯門嗰度。屯門嗰度嘅內河碼頭佔地大概65公頃嘅。咁嗰個以前嘅諗法咧，就係因為多啲貨落嚟啊，由佢嗰度砌一砌箱先，咁啊集咗一啲喺國內用水路落嚟嘅貨物，由嗰度咧再砌埋去上貨櫃船嘅。咁其實嗰度據我所知咧，個生意都唔係咁好而家。咁換句説話講，我哋葵涌有279公頃。而屯門嗰度有65公頃，咁仲有其實嗰度仲有啲地可以再發展嘅。我成日都提嘅，其實係將葵涌個碼頭搬鬼咗去屯門，跟住葵涌嗰笪地就空咗出嚟。哇！突然間幾大嘅地，哇！無敵海景添，賣得好貴嘅喎，老友。 不過即係起樓呢個就係睇起上嚟就大家都 hold 住笪地想去做呢一樣嘢嘅情況啦。咁的而且確，如果在土地運用來說，的而且確是一個選項來的，就是這裡啦，有些人就想睺緊郊野公園或者郊野公園的邊陲地方， 其實不需要睺郊野公園，那裡搞定 了，就是如果那裡是真的，不過會不會是因為咧，物流業可能同個貨櫃業又會有啲嘅唔同啦，即係可能當中包括就係一部分嘅工序啦、工作啦。但係如果冇咗或者縮細咗咧，其實會唔會好影響我哋香港？唔係直接當然係個貨櫃業啦，係其他嘅行業咧，即係包括可能係一啲 trading 啊，做一啲商貿啊，即係嘅某啲嘅行業咧。 我嗰個諗法 多唔多人係咁做？ 我嘅諗法其實唔係話即係完全唔要佢啊嘛。其實將佢搬咗上去屯門嗰度，即係搬上屯門嗰度。第一方面咧，你可以縮短咗嗰個貨物嘅流程啊。即係如果我哋貨物主要都嚟自廣東省嘅話，由廣東省過咗個境，跟住落葵涌。定系廣東省過咗個境之後去屯門咧，其實去屯門嗰度即係慳咗屯門公路嗰一程路嘅。第一，第二就係話你睇啲數字，我呢跌到落去世界第八啦。咁我睇下，我估計都可能會再跌添啊。咁換個説話講，我哋其實唔需要咁大嘅土地嚟到去運作噶啦。而且屯門嗰度嘅土地而家65公頃啫，咁佢嗰度其實可以仲有啲地方去擴展或者係填海啦。雖然填海唔係咁中意啦啲人。咁你可以有一个潜力去发展葵涌嘅土地做呢、這个吓、起屋，跟住屯门嗰度亦都可以发展一个地方新嘅提供新嘅工作机会。当然喺过程之中，你话物流业慢慢萎缩嘅话，嗰、那个人嘅就业机会系点咧？会唔会有问题咧？咁呢样嘢其实我唔系太担心，因为只要你搬咗去嗰度嘅时候，你自然会 引發一些新的工作出來，新的工種出來，反而就是我們怎樣 去處理這件事。我講完一件事，就是換句在這方面，我提就是我們的海運一直在跌，但是我們其實要全力去催谷我們的空運，因為空運來說數字顯示呢，我們去年2020年的空運呢，空運貨站我們還是佔世界第一的，那個吞吐量是有450萬噸的吞吐量，這個我們怎樣去保持呢，反而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想補充多一點呢，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原本就是講緊搬屋嘛，可能啲聽眾就話：哇，點解搬屋一跳就跳到去講物流業呢？嗱，其實我都想補充少少呢個位置，其實扣得好到嘅，因為其實香港本身都需要搬屋，即係不論係貨櫃碼頭，頭先講緊物流業相關嘅，或者成個我哋而家現存嘅一啲即係所謂舊嘅一啲基建系統啊，或者啲概念啦本身。嗱，譬如頭先我哋都阿敬國都講到貨櫃碼頭啦，另外有一啲地方咧，譬如喺新界裏邊啲租地、中地咧，而家咪我嚟做好多嗰啲即係嚟擺貨啊、 擺貨櫃 啊各樣嘢，其實嗰啲就冇乜點經過規劃。如果套翻第一個節嘅時候，我哋講一樣嘢，如果我哋想呢個騰籠換鳥又好，或者叫做上屋搬下屋又好咧，係一個比較有序得嚟、有秩序啊，我意思係而冇壓力，甚至乎係有進步嘅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我哋其實有一個好嘅規劃，去將一啲咁樣嘅搬屋啊，我哋香港物流業嗰個搬屋嘅騰籠換鳥嘅過程咧，去揾到一個好嘅地方去作為落腳點。咁究竟係一啲外島啊？嗱，而家當然會講好多唔同嘅故事㗎啦，唔同嘅計劃㗎啦。點樣都好啦，究竟係外島又好，或者係善用翻而家嗰個即係而家用地又好，點都好啦。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咧係需要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政府有關官員啦，或者係相關嘅一啲學者專家咧，去做一個比較有系統嘅評估啊。然後先至你會令到嗱，我哋就唔好似阿敬國開頭嗰一撅咁樣咧，就攞住啲舊嘅嘢，我哋成日諗住舊嘅貨櫃碼頭好正咁樣，我哋就望住佢唔知點算，掉又唔係 ，keep 又唔好，咁你又要 polish 佢，即係整靚翻佢，先至有佢嘅功效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值得嗱，好似第一節嘅時候，我哋諗一諗點樣透過呢個搬屋嘅過程，令到成個香港物流業咧可以重新省靚翻個招牌啦。 我俾多啲數字大家睇啊！我做呢個網上個搜集資料嘅時候，先發覺咧，如果大家有印象中，譬如喺柴灣啊，或者喺係咪北角，我唔記得咗係咪，定係灣仔以前咧，有啲叫做公眾貨卸貨區喺海邊嘅，嗰度原來個佔地咧，我哋都有六個地點嘅，全香港。咁佢嗰個碼頭，佢計佢個長度啦。佢碼頭嘅長度咧就係4852公尺長，咁呢啲都係臨海嘅地嚟嘅。之所以有啲咁樣嘅卸貨區咧，就因為好多啲散貨啊、散收啊，咁點樣收集啊咁樣。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個物流方面嘅運作上點樣去改善，亦都可以將呢啲土地嚟到去善用啲。仲有一啲中流作業，亦都佔地33公頃嘅，原來喺臨海嘅地。即係呢啲我哋執執埋埋咧，其實都唔少地喺度。點樣將佢嚇進一步集中起嚟嚟做咧？咁樣嚟到去有系統地改善到而家個效率啊，或者令到個土地使用更加好咧？咁同埋提提大家，而家講到興合合同埋爭論不休嘅嗰個所謂明日大漁計劃咧，其實明日大漁嗰個人工島咧，是十号货柜码头的选址来的。如果大家有我这个年纪或者多少少呢，或者做过一些通识科的研究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那时候我们97后我们那个吞吐量度是相当高的时候，说要不够地方了，我要扩展我们货柜码头。其实就是现在明日大屿那里是想着做十号货柜码头。 咁啊，今晚系咪最后我？ 哎呀，系，原来讲下时间已经超咗预算啦。提提大家，星期日嘅广东广西老店嘅题目叫做《毁过》，分别有文杰华、岑日飞同埋苏轼三位主持嘅。 咁最后我哋离开之前咧，就有一首歌就系、是、周 Sir 点嘅。 谢安琪嘅离不开啊，一来系我个心离不开，二来咧未搬得屋嗰啲咧，或者搬咗屋嗰啲个心都未离开嗰啲咧，听听只歌啦。 好，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刺骨的暖意。